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他1969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等待戈多》是他的戏剧作品中最著名的一部，也就是打破以文学剧本为基础的传统戏剧观，依靠演出本身、舞台形象和场面达到艺术效果，受到许多作家和评论家的称道。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等待戈多》，改写曹红林。 鸟叫。 土路边儿，一个衣衫褴褛的老瘪三似的家伙坐在一个低矮的土堆上，他累得直喘粗气，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不时精疲力竭地停了下来。可是没多大一会儿，又开始拉他那双该死的靴子了。这时候远处跑了一个年轻一点的家伙，他满身满脸都是尘土，头发秃了一半，另一半像个鸟窝。埃斯特拉冈，咱们又见面了。小家伙先开了口，他兴奋地冲上去想要拥抱老相识。埃斯特拉冈没好气儿地拎着靴子说， 啊，弗拉基米尔，这会儿不成。 显然弗拉基米尔的自尊心被这无情的拒绝给伤害了，他脱下帽子向帽子里窥视，又伸手到帽子里摸索了半天，抖了抖，重新把帽子戴上。他搜索枯肠，却想不出别的词儿，只好又脱下帽子向帽子里窥视，随后又敲了敲帽顶，像是要敲掉帽子里的什么东西似的。天知道他的帽子里到底跑进了什么，让他那么没完没了地敲了看，看了又敲。这时候艾斯特拉冈用尽平生之力，终于把一只又脏又臭的靴子脱了下来。他把靴子凑到了脸边，斜着眼往里边瞧了瞧，又伸进手去摸了摸，把靴子口朝下倒了倒，看看地上是不是倒出了什么宝贝。可是什么也没有从靴子里边掉出来，他又不甘心的再朝靴子里边瞧瞧，又闻了闻，除了臭味还是什么都没有。于是他不免有些失望了，两只眼睛出神地瞪着前面，两只手却又开始不停地揉起脚趾来。小家伙又一次打破了沉寂，你的脚怎么了？这次老家伙终于开口了，两个人天南地北无所谓地聊起来。原来老家伙年轻时候还当过诗人，这会儿他把四个福音书添加剪裁，用莫名其妙的诗化语言讲给他的老弟听，最后却痛苦地得出了一个人跟猴子没有什么两样，见什么学什么的结论。然后痛苦地抬起头，好像突然发现了前方美丽的景色，他的两眼放出了光，以诗人的激情拉起了小家伙，打算要去寻找那片美丽的地方。啊，不，弗拉基米尔把他从梦里一下惊醒，扯着嗓子说，咱们不能走，咱们在等戈多呢。艾斯托拉冈失望地用他那双又大又脏的手揉着自己又红又大的鼻子头，一瘸一拐地朝前走了两步，又拎起了靴子，